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40集。魏无羡一颗心砰砰狂跳，为了冷静，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一跃而起，默念几句镇定，慢慢蹭回蓝忘机对面，规规矩矩坐了一阵，等蓝忘机醒来。贼心不死，又去戳他的脸颊。戳了两下，忽然想到，自己从来都没见过蓝忘机笑起来是什么样子的。于是两只手指提着蓝忘机的嘴角往上拉，想看看蓝忘机微笑的模样。忽然魏无羡的手指微微一痛，蓝忘机睁开了双眼，正冷冷地盯着他，而魏无羡的一只食指已被蓝忘机咬在了口里。魏无羡道：“松口。”蓝忘机昂首挺胸，保持着冷漠的眼神，身子微微前倾，把魏无羡的手指从第一指节咬到了第二指节，牙齿更用力了。魏无羡道：“疼。”蓝忘机这才微微松弛，魏无羡趁机抽回手指，滚到一旁。这一咬直让魏无羡毛骨悚然，只要是会咬人的，他就联想到狗，联想到狗他就汗毛倒竖。谁知还未滚远，蓝忘机猛地抽出碧尘，往席子上用力一插，将魏无羡的一片衣角钉在了地上。他们此时身上的衣服都是在莲花坞换的，以特殊布料制成，不易撕碎。魏无羡被这衣角牵住了，没滚远，随口胡乱道：“蓝湛，你看看你，把人家店里的席子和地面戳了个洞，要赔了。”话音未落，便觉有人抓住了他的后领拖回去，后背结结实实撞上了一个胸膛。耳旁旋即传来蓝忘机低沉的声音：“赔。”说完，蓝忘机从地上拔起碧尘，似乎还想再刺几下。魏无羡连忙扑回去拦住他道：“哎，打住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喝个酒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干这种坏事。”他的语气是责备的。蓝忘机看看魏无羡，看看自己的手，再看看地上那个洞，仿佛忽然醒悟，一下子把剑丢开了。碧尘摔到地上，咚的一声闷响，咕噜噜滚开。魏无羡右手握住剑鞘，足下一挑，将之挑起，碧尘又稳又准地正正插入剑鞘之中。魏无羡教训道：“这么危险的东西不要乱扔。”闻言，蓝忘机坐得更端正了，低下头，一副知道自己做错了虚心受教的样子。从来都是蓝忘机一本正经地教训魏无羡，也只有在喝了酒之后，魏无羡才有机会翻盘。魏无羡抱着手，碧尘插在手臂之中，歪头看蓝忘机，忍笑忍得浑身发抖。他真是太喜欢喝醉酒的蓝忘机了。蓝忘机一醉，魏无羡这几日来的进退维谷、寸步难行，瞬间一扫而光，仿佛之前浑身没处发的浪劲儿都找到了用武之地，宣泄之法。绕着正襟危坐的蓝忘机走了两圈，魏无羡旋身坐到蓝忘机身侧，捏着破损的衣角给蓝忘机看，说道：“看看你做的好事，把我衣服弄破了，回头要给我补起来，知道吗？”蓝忘机点点头。魏无羡道：“你会补吗？”蓝忘机摇摇头。魏无羡道：“就知道你不会，不会就学，反正你得给我补衣服，知道吗？”看到蓝忘机又点了头，魏无羡心满意足地拿起了一张坐垫，趁没人发现，把它盖到被碧尘戳出来的那个洞上，说道：“我给你把这个洞藏起来，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你搞破坏了。”蓝忘机把那只精致漂亮的小钱袋从怀里拿出来，送到魏无羡眼前，边抖边道：“ 赔。知道你有钱，说好说好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蓝忘机把钱袋塞进了魏无羡的怀里。魏无羡摸摸胸口那个沉甸甸的鼓包，问道：给我的？把钱袋塞进去之后，蓝忘机帮魏无羡拉好衣领，还拍了拍他的胸口，像是怕他弄掉了，说道：收好。 真的给我？这么多钱？ 嗯。 穷人魏无羡感恩戴德道：谢谢，发了。 谁知蓝忘机的眉宇立刻蹙了起来，他一下子把手伸进魏无羡怀里，把钱袋又抢回来了，说道：不要。魏无羡刚拿到手的钱又没了，愕然道：不要什么？蓝忘机很失望又很克制的模样，只是默默摇头，无精打采地把钱袋收回，看上去有点伤心。魏无羡道：你刚才不是说给我吗？怎么又不给了？你说话不算话的。蓝忘机转了个身，魏无羡扳着他的肩膀转回来哄道： 哎，看我，别跑，来来来，看我。 于是蓝忘机看魏无羡，两个人都死死盯着对方的脸，近在咫尺，近到连蓝忘机纤长的睫毛都能数清楚。清冽的檀香，暧昧的酒香，两种气息萦绕在微不可察的呼吸之间。对视了好一阵，魏无羡的心跳得越来越厉害，终于撑不下去了，率先败退，挪开了视线。魏无羡道： 好吧，你赢了，我们换个游戏来玩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我问你答，不许撒。 谁知才说到第一个玩字，蓝忘机忽然道： 好。 他抓起魏无羡的手，一阵风一样的掠出了房门，冲下了楼梯。魏无羡蒙着被蓝忘机拉下了大堂，一楼的老板娘和他的伙计们围着一张长桌在吃饭，蓝忘机看也不看他们，埋头拽着魏无羡往门外冲。老板娘起身道： 又怎么啦？二位公子，是饭菜不合口味吗？ 魏无羡百忙之中抽空道： 哎，和，哎，尤其是那个酒，哎，真是给劲儿。 话音未落，蓝忘机已拖着他跑出了客栈。已经到了大街上，蓝忘机却仍没有停下的意思，继续飞驰。魏无羡道： 你究竟是要去哪儿啊？ 蓝忘机一语不发，奔到一户人家的院子前，突然刹步。魏无羡觉得奇怪，正要问话，蓝忘机却竖起一指抵在唇前， 嘘， 伸手揽住了魏无羡的腰，足底一点，带着他轻飘飘地掠上了这户人家的墙沿，扒在瓦上低声道： 看。 看蓝忘机神神秘秘的，魏无羡略感好奇，顺着蓝忘机专注的目光望去，望到了院子里的一个鸡窝。魏无羡道： 你让我看的就是这个？ 蓝忘机轻声道： 走。 啊，做什么？蓝忘机已倏然跃起，落在了院子中央。若是这户人家的主人醒着，忽见一个容貌气度皆是惊为天人的白衣男子乘月光飘然而至，必然要怀疑是九天谪仙落凡尘。可蓝忘机做的事却一点也没什么谪仙之风，他慢吞吞地在院子里摸索。魏无羡越看越不对劲，也跟着跳下墙头，拉了蓝忘机的墨额，说道： 你究竟要干什么？ 蓝忘机一手按着自己的墨额，一手伸进了鸡窝，在鸡窝里睡得正香甜的几只母鸡骤然惊醒，狂拍翅膀飞奔欲逃。蓝忘机目光一凛，出手如电，将最肥的那只抓在了手里。魏无羡惊呆了，那只黄花母鸡在蓝忘机手里咕咕直叫。蓝忘机郑重其事地把它送到魏无羡怀里。魏无羡道： 什么？ 蓝忘机道： 鸡。我知道是鸡，你给我鸡干什么？ 送你。 送我？ 好吧。看样子如果不收，蓝忘机就又要生气了。魏无羡接了那只鸡， 问道：“ 蓝湛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这鸡是有主人的，你这叫偷。” 堂堂仙门名士韩光君，如果传出去被人家知道，他喝醉后出去偷人家养的鸡，不敢想象。 可这个时候的蓝忘机，只听他爱听的话，不爱听的就通通假装没听见，继续埋头忙活。鸡窝里咯咯咕咕，一片鸡飞蛋打，惨不忍灵。魏无羡道：“ 这可不是我让你干的。” 两人一人抱了一只瑟瑟发抖的母鸡翻出墙来，走了一段路，魏无羡还在纳闷蓝忘机为何要偷鸡，难不成想吃？忽然发现蓝忘机乌黑的头发上沾了一片鸡毛，噗的一声，魏无羡砍不下去了，正要伸手帮蓝忘机拿掉，谁知蓝忘机又是一个飞身掠上了一棵树。这棵树长在人家的院子里，长势太好，枝叶伸出了院墙，蓝忘机就坐在一根树枝上。魏无羡仰头道：“ 你又怎么了？” 蓝忘机扶手：“嘘。”听到这声，魏无羡觉得估计蓝忘机接下来要做的是和偷鸡差不多的事儿。只见蓝忘机伸手在树梢上摘了个东西朝下边扔来，魏无羡一手抱着母鸡，另一手接住，拿到手里一看，是一颗半青不红圆溜溜的大枣子。果然偷完鸡又来偷枣子了。偷鸡摸枣这种事魏无羡并不陌生，以前少年时候还很爱干，而且要拉着一帮人前呼后拥，声势浩大的一起干。但是如果把同伙换成蓝忘机，这就很让人惊悚了。不对，不能算是同伙，蓝忘机这分明就是主谋。想到这里，魏无羡脑中忽然灵光一闪，之前在莲花坞他带着蓝忘机看云梦就地，对他讲了不少自己小时候的趣事，其中就有许多诸如此类的光辉事迹。莫非是蓝忘机听下了，记住了，心中也跃跃欲试，想体会一番？很有可能。姑苏蓝氏家教甚严，蓝忘机从小就被关在家里读书写字，一言一行都按着长辈们给的标准来，从未做过这些不成体统的胡闹之举。清醒的时候不能做，所以趁醉了之后来做。枣树上的蓝忘机出手如风，不过一会儿便把这棵树的枣子席卷而空，摘了个精光，将它们尽数装入乾坤袖里，这才跳下树来，打开袖子给魏无羡展示他的战利品。看着这些圆滚滚的枣子，魏无羡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半晌赞道：“ 好大，好多，好厉害，干得漂亮。” 对于魏无羡浮夸的赞美，蓝忘机安然受之，拉开魏无羡的袖子，一边把偷来的枣子通通倒进去，一边道：“ 给你，都给你。” 魏无羡配合的道：“谢谢。”可是蓝忘机突然撤了手，袖子一挥，一堆枣子都掉了出来，咕噜噜滚得满地都是。魏无羡忙弯腰去捡，捡了几个捡不过来，蓝忘机道：“ 不给了。” 他把魏无羡左臂底下夹着的母鸡也抢了过来，自己一手抱一只。魏无羡拉着蓝忘机墨鹅的飘带尾巴，把蓝忘机拽回来，说道：“ 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又生气了？” 蓝忘机扫了他一眼道：“ 不要拽。” 听起来蓝忘机的语气不怎么高兴，还有点警告的意味。魏无羡不由自主松了手。蓝忘机低下头，把两只惊呆了的母鸡都挪到左手，这才腾出右手整了整自己的墨额和头发。魏无羡心道：“ 以前我怎么玩他的墨额他都不拦的，今天真生气了。” 魏无羡觉得很有必要补救一下，指了指母鸡道：“ 枣子就算了，你把这个给我吧，不是说了给我的吗？” 蓝忘机抬起眼睛，审视一般的看着魏无羡。魏无羡诚挚的道：“ 求你了，我真的很想要，给我吧。” 闻声，蓝忘机垂下了眼帘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这才把原先那只母鸡递还给魏无羡。魏无羡接了过来，拿出一只枣子，在胸口的衣服上擦了擦，咔嚓咬掉半个，心想，既然蓝湛想玩，那就陪他玩好了，说道：“接下来干什么？”两人走到一堵墙前，蓝忘机左看右看，确定四下无人，将碧尘从腰间抽出，刷刷刷的几道炫目的蓝光闪过，在墙壁上留下了一行大字。魏无羡凑过去一看，写的却是七个大字：“蓝忘机到此一游。”蓝忘机收回碧尘，观赏了一下自己的杰作。即便是正醉着，他的字迹依旧是端严无比的正楷。蓝忘机像是很满意，点点头，凝神片刻，又提起手来，这次却不是写字，而是画画了。几道剑芒划过，两个正在亲嘴的小人画像出现在墙壁上，笔法之严谨，内容之污秽，看得魏无羡一巴掌拍到自己脑门上。到处偷东西，搞破坏，乱写乱画，这下魏无羡确定了，蓝忘机真的是在重复他讲过的那些事，绝对不会有错，连涂鸦内容都差不多。魏无羡心中哭笑不得，可这些都是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才做的事情啊。蓝忘机越画越起劲儿，画完了一面墙还不够，要到另一面继续画。看蓝忘机画的内容越来越诡异离奇，魏无羡一边心疼碧尘，一边心想，这待会儿啊，必须得把蓝忘机写在墙上的名字涂掉，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是谁干的。啊，不不不，还是把整面墙都涂掉吧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